內地宣傳一帶一路都好創新嘅，有三首洗腦歌面世，由 Let's Go Bell and Roll 一帶一路之歌，一邊 rap 中英文 crossover 驚劇，一邊帶出 It's Make Money Build a Better World 嘅訊息。真係唔知點解，總係令我諗起喜劇之王嗰一幕，老爺見到個妹仔就唱啦，You are so handsome, you are so smart。喂，七叔，你冇嘢啊嘛？人嚟啊，救命啊！我係外國移民顧問 MJ。 嗱，中國咧係一個充滿正義感嘅地方嚟嘅。雲南咧有個男人咧，因為對算命嘅結果不滿啊，就追斬咗算命師傅。嗱，冇事嘅，點解話佢正義感呢？就係佢可能覺得啊，呢個算命師傅啊，泄露天机太多啊，要替天行道啊！我系强国新闻者白奇。 录音嘅今日啊，地铁再度故障，但股票嗰边咧就日日升啊！有时真系谂下，不如将政府部门都上埋市啦，又可以俾小股东执一笔，又可以喺股东大会度屌鸠啲官。我系强国新闻者阿 Win。 好，欢迎翻嚟呢一节嘅强国 新闻者， 系咪好挂住我哋咧？而家有第三节啦， 好耐都未试过。 系啦，迟啲阿 Win 会一个做多三节嘅，放心大家，即系中意听，中意听阿 Win 嘅朋友有福啊！ 佢一个做27节， 系啊， 你先讲翻先啦。嗱，头先讲咗咁多啲弱智啊、低 B 啊、低能嘅一啲人同事啦，咁我哋呢一集就放眼强国啦，咁不。我哋系强国生还者，咁我哋又放眼强国啦，咁睇一啲，不如讲下一啲嘅强国嘅牌子啊，因为唔知大家，我自己好期待嘅，有啲嘅强国牌子啊，当然唔系啲咩老凤祥啊、周大生啊，嗰啲咁嘅山寨啊，或者新百伦嗰啲啦，即系有啲强国嘅牌子，我小弟都几欣赏。 喂，首先咧，我想问一下咧。啊，淡仔其实系咪强国牌子嚟？ 淡仔系嚟自强国，佢系点样？佢系湖南人咧，嚟咗香港嗰阵时咩被人批斗咁样咧？ 即系文革嗰阵， 系啦，咁啊湖南人咯，咁跟住嚟咗香港，其实都好耐，咁跟住就整茶餐厅啊，跟住就再整呢个云南米线，又俾佢谂到嗱 crossover 即系 crossover， 佢系人哋可能法国 crossover 日本，佢谂到。四川麻辣 crossover 雲南米線，咁啊又整得係 OK 嘅，即係本身嗰樣米雲南米線唔係咁嘅一樣嘢噶嘛，咁佢咁樣諗咗之後 crossover 出嚟大受歡迎咁樣，係啦，其實仲有少少 crossover 咗香港嘅車仔面形式， 嗯，自己揀你要物件啊，引唔引嘢啊， 係啦，然後就唔打唔撞啦，請咗一班物件啊呢啲啊姐，我諗當時就冇諗過嘅，唔係戰略考，唔係咩考慮嚟嘅，就純粹係平咯， 實少辣啊， 咁啊成為一個特色咁樣，咁啊到而家啦。 系，我一直以为呢个淡仔系一个强国入嚟嘅牌子添，仲我即系我见佢俾人收购咗咧，即系提出有人收购佢，我好失落噶，你明唔明啊？即系一个日本咧品牌收购我哋强国品牌啊，点知原来唔系强国嘅，我都 咁青岛俾阿 Sahi 当其时啊，又未控股嘅，只不过买咗好大量嘅股份。 哦，咁呢啲系股份，呢啲系啲日本仔去羡慕我哋强国嗰啲产业，即系觉得啲强国我哋 青岛点解好感觉阿 Sahi 嘅？ 我哋强国产业。先進咁，所以嚟學嘢。 喂，你講青島係咪算係好早期入嚟香港嘅產品啊？ 我印象中嗱，如果細個 都有啊， 有，但係應該以我自己最早期接觸嘅國內品牌，應該都係以紅雙喜啦。紅雙喜嘅煙啦，同埋紅雙喜嘅乒乓波拍啦，咁都係我最早接觸嘅大陸嘅牌子嚟嘅。咁除咗紅雙喜之外，可能真係要諗啊，要諗到乜嘢呢？你哋有冇諗到啲咩牌子係即係大陸可以 hit 起到而家？ 五糧液喺香港都唔算 hit 啦，係嘛？ 到而家都唔 hit， 始終白酒嘅定位喺香港都係 淡魚頭都 OK 嘅， 淡魚頭而家唔得啦。始終我同你哋最中意嘅牌子都係海底撈。 海底撈好啊，幾期待㗎。而頭先我哋講嘅淡仔就係調翻轉，日本仔買咗佢品牌，好似係話想。進佔內地市場嘅反而係，即係本仔咧，本嚟就諗住攞佢品牌去內地市場，咁就未必咁順利啦。咁佢又諗住買埋淡仔，跟住咧就用淡仔呢個名義再去內地市場嗰度玩咁樣嘅。 係 啊。 咁咧我咧嗱，其實如果講內地嘅品牌喺香港 hit 地或 hit 啦咁樣啦，近年咧一定係講一間咩名創優品。 啊，就是、抄人哋依个嘅， 唔、啊、系抄，唔系抄啊，嗰间系参考咗国家嘅所长，啊、去做出嚟，去创造出一个企业。 抄人哋冇一两笔， 唔系差我都话你不侮辱我哋强哥啊！咁我同你开拖啊边度嚟噶？ 真系 hit 嘅咩？ 哇！你见 而家好多铺啊，包括依个 CCTVB 嘅节目都好多嘅赞助。 但系我睇唔似有我身边嘅朋友会中意去嗰间嘢度买。 诶，佢买我唔同你讲啫，呢啲。 即系我买呢个无印良品，就系、是、一个有 taste 嘅表现。啊、买呢个名创优品，我除咗谂到平之外就，就 同埋靓正咯、啊。 都 我好 buy 嘅佢个品牌， 唔会好想再，唔会好想宣扬啊！喂，你呢个手提电话壳喺边度买噶？哦。哦、名创优品啊嘛， 好嘢嚟噶喎！ 哇，几多次啦，正喎、啊！哇，系咪有个新 model 出名创优品啊？ 同埋呢个唔似系我哋强国生还者热爱嘅品牌嚟嘅，佢、嗯、我觉得佢个名字就有少少日本嘅气息喺入边，系啦，唔够爱国。系啦， 讲咩啊？根本就系抄人品啦，讲啦，无谓再兜啦。 我唔准你咁讲啦，我唔准你咁讲啦。 然后讲到抄袭咧，我真系到今时今日，我真系搞唔清楚，究竟而家边一个品牌嗰啲咩周大福、周生生、周大生，我真系乱咗，我真系搞乱咗。边一个先系原本？边一个系 冇原本嘅？从来都冇原本嘅。 边一个系抄袭？我真系乱咗。 我要讲翻名创优品先，我定名创优品。佢系启发住呢个优之良品，同埋呢个嗰、那个 Uniqlo， 同埋优之良品都系嘢食嚟噶嘛， 个名啊嘛，再同埋呢个无印良品，即系各方面嘅所长，而去开创出嚟嘅企业同埋铺头嚟嘅，系啦，咁佢入边嘅产品嘅角色其实，嗱我冇赞助，冇赞助到我啊，有角色其实 收咗几多钱啊？ 有唔同嘅日用品啦，同埋有唔同嘅潮物啦，头先 MJ 提过啦，电话壳都有得。咁我觉得冇问题喎、啊。你见几多人帮衬啊？我依家我每一间名创优品嘅铺头，我见都系塞满晒人嘅。 你今个月收买咗几多嘢喺嗰 度？ 睇唔出喎，啊几靓喎，身上面啲嘢都真系睇唔出，原来又真系咁啊平靓正。 头先百奇话潮物啊嘛，睇你对物都几潮。 咦个表一抌就烂嘅，系咁噶？ 即系依间嘢真系唔睇好咯。不过大陆始终都会有啲好牌子嘅。 头先你提嗰个海底捞系好啊，好好啊。 海底捞咧喺国内嘅。法迹咧系以佢嘅服务同埋质素为一个嘅发起嘅佢嗰个优势咯， 被称为肉麻服务啊嘛， 系啊，佢真系好好嘅海底捞个服务，以至到佢嗰个培训啦、training 啦，咁佢嗰啲员工啦，譬如你好似上次 MJ 有一集讲一个人嚟到你入去打边炉，你系咪一个人入去海底捞？ 我冇一个人入海底捞打边炉， 吓、啊、你咪一集有一个人入去海底捞打边炉？ 我系其他地方打边炉，你捞乱咗，系啊。我未想一個人去海底撈咁又， 你唔係中意一個人宵夜食？ 我可以一個人打邊爐， 打邊爐一個人睇戲咁樣嘅， 可以。 東南嘅代表嚟喎，係 啊 係 啊。 咁唔係話你喺度等人定係點嘅時候，嗰、那個啊唔係你同我講嘅，唔知係邊個朋友，佢一個人入去打邊爐嘅時候咧，就真係嗰個人全程同佢傾偈啊，個服務員啊， 坐低， 以至到做埋冇坐低同佢食，但就做埋一個好朋友 咯，即係令到 MJ 覺得好温暖咁樣。 MJ 平時一個人打邊爐，一個人宵夜食嘅啫嘛。 咁樣真係啲人當係我啊，大佬啊！ 我以為你嚟 嘅。但係依樣嘢嗱，嚟緊幾多月話？八月啊，定九月開啊嘛？ 大嘅啦，好似一兩個月內。 係咯，其實咧，我會有少少，我冇話質疑啦，有少少懷疑啦。香港人咧會。即会咁多香港人守得住海底捞嗰套，因为其实咧佢系好贴心啊，好贴身又好贴心，但系咧有时候我有会少少唔自在，你调翻转嚟俾我，即系好似太啊做咩咗我食饭咁咩？ 你可以赶佢走啊，滚！ 夸张咗系嘛？太肉麻系嘛？喂，你攰唔攰？有手我帮你揼骨啊！ 即系我个人比较崇尚啲自由啲啊，或者讲紧话，即系你俾多啲空间我，唔使你咁好服务，你俾啲空间我 OK 嘅。 但其实躝过去嗰边，嗰边位 而家都应该攞紧个平衡，或者都可以话佢服务系差咗噶啦，冇咁夸张噶啦，即系唔会再有。人冲过嚟帮你录嘢食啊，咁样，咁我又估计佢喺香港又唔会冇咁多香港嘅服务员系俾佢征用啊，去到嗰个程度嘅，同埋我撇除佢嘅服务吓。 嘢食係真係好食嘅，我都覺得。 佢用料係好啲嘅。 係啦，咁我覺得點樣去 judge 一個品牌咪好咧？嗱，我真係有好多唔少，真係唔少香港嘅朋友，同我講話，喂，不如嚟緊禮拜五上深圳海底撈食飯咯，咁樣都真係有嘅。咁呢啲咪好品牌咯？你唔會有人話，喂，星期六去 shopping， 去名創優品 shopping 啊咁樣。我諗 白旗咯，得白旗咯。 我諗未知人咁樣漏啩，亦都不至於話有人頭先講過咩啊？老鳳翔啊， 老鳳翔、啊。 我諗暫時香港人咧，起碼未有人話喂我哋想嚟緊啊八旗個女結婚啊咁樣。 喺老鳳翔打對黑你 啊！應該唔會啊，暫時。 但係咧嗱，頭先 MG 你覺得啱嘅，其實好多強國嘅品牌咧都未話係好 hit 或者做唔起嘅。其實其中一個最典型嘅例子就係嗰啲體育品牌，係嗰啲咩安踏啊、踏步啊、 李寧啊，最早期啦，李寧。 係啊，其實咧呢啲鋪頭咧都唔多唔少，或者曾經喺香港開過分店嘅，但冇一間係真係叫做所謂企得穩站腳，即係陣腳係啦。 李寧牌好似算係好啲嗰個， 有上市嘅香港嘅上市公司， 係安踏都有上市嘅，安踏亦都有上市嘅 上市公司， 係啦，安踏話2020添，我記得講 過。厲害，選手唔少係嘛？ 係啦，咁即係其實呢啲品牌喺大陸都係一個比較即係出名或者即係多人買嘅品牌嚟嘅，即係甚至係慢慢發展到，即係其實喺到去外國一啲市場都唔多唔少佢嘅分店嘅，但係永遠係香港咧，站不穩腳，所謂。 好睇佢嗰個產品嗰個定位啊 ，quality 啊，嗰、那個、即係你譬如李寧牌咁樣講啦，嗱我唔知啦。即係如果有人送一件 Nike 嘅波衫俾我，覺得我著得係開心嘅。咁送個李寧牌俾我著，我 就更開心。 我會唔會去著咧？咁有時又真係好難講喎、 啊。係。其实除咗我建议唔好再讲咁多海底捞啦，人哋怀疑佢收嘅钱。 我都讲咁多名创优品啦。 系啊，你唔好讲咁多啦。我哋再讲一啲，其实除咗主要即系集中衣食住行啦，嗱海底捞或者坦白其所讲嘅谭鱼头啊，或者早期会唔会仲有啲咩成功嘅品牌？大家 小肥羊曾经成功过嘅。 小肥羊而家喺唔好话喺香港以前去旺角间店都好似已经执咗咯。 执咗啦？好似系话佢有一次有老鼠咁，跟住喺Facebook度封存，咁跟住又繼續執啦咁樣。但你唔好話， 國內都好似萎縮得好犀利喎， 係咪？好似好少見啊，確實係啊、嗯，等於以前海底撈。但咧，我有陣時都多招呼大家嚟我屋企打邊爐咁。應該係屬於同一個集團㗎。買湯底咧，小肥羊都仲係一個好 strong 嘅品牌咯，經常會見到啦，都係算好食嘅品嘅湯底嚟嘅。 係啦，咁嗱，我就拉開少，又都唔係拉開少少嚟講，我又想問一下兩位。大家知唔知喺香港？我唔系净系计衣食住行啦，即系各方面。我见得最多内地品牌系啲咩地方，或者咩时候我会见到最多嘅大陆品牌？ 银行多唔多啊？ 银行咯， 借钱多唔多啊？嗰啲唔知咩金融嗰啲咧，有我都分唔到佢系香港定大陆。 我觉得系银行咯。 同银行唔多唔少咧，都有少少关系嘅、就系咧，当大家打开你嘅 AA stock 嘅时候咧，呢、這个我哋嘅股票市场咧，就系见到喺香港，我相信系见到最多内地品牌嘅地方， 有好多你都唔识， 或者内地公司嘅地方， 内地公司啦，嗱，当然唔好话建行啊，呢啲银行呢啲股啊，咁你好多你即系连听都未听过，譬如有啲股咩绿色家园啊，就好多你， 但有好多你听都未听过嘅、甚至系强国人都未必听过， 紫金集团啊， 紫金系出名嘅，出名好多人输钱。 仲有咩洛阳木业啊？呢啲你真系好多，你都唔系因为嚟香港上市，你真系唔会听过。 咁咧，其实咧，即系小弟咧，有啲朋友咧，都系一啲股民或者甚至系从事嗰个行业嘅咁样。咁咧，其实咧，其实内地股票即系中国嘅公司或者品牌嚟香港开即系上市咧，近呢十年就多不胜数，即系甚至养起咗不少嘅公司咁样嘅，即系嗰啲帮人搞 IPO 嗰啲公司咁样，养好多咁样嘅。咁点解特别我今日特登抽嚟讲咧？就系、是、近呢几日咧发生个事件，咁咧有个股票 number 叫2018嘅，系啦，咁咧佢系帮一个iPhone 做嗰啲即係手機零件， 喇叭喇叭 手機零件嘅瑞星， 係瑞星係唔係做 speaker 嘅咩 ？iPhone 我尋日先同個同事喺度講，話升得好犀利，炒個概念升得好犀利。 你有冇買到啊？ 我冇， 係啊，點解唔買啫？ 我從來唔信呢啲咁嘅所謂概念股。 唔係佢唔係概念，佢係實業㗎，佢係有真係即係 個個有實業㗎，掃地都係實業嚟㗎，做零件都係實業嚟㗎。 係啊，佢同埋佢係藍籌股嚟㗎，瑞星科技。 係啊，瑞星係藍籌嚟。 係藍籌股嚟㗎，咁咧其實咧佢就依、這个瑞星科技咧系一间即系强国公司啦，嚟香港上市作为蓝筹啦。咁、近排咧就发生咗一件事件咧、就系话咧就俾啲沽空个机构睇中咗，就话佢即系简单啲一句话佢做假数， 系 话佢夸大数据咁样样。咁、咧就短短几个交易日之内咧就跌咗，我谂都两成几噶啦，跌咗两成几。咁咧今日系升系啦，今日咧即系近排咧。牌都停埋㗎啦，咁就睇下點拆嘅啫。咁俾人擠牙膏就慢慢擠下擠下，話佢點樣做假數。咁、其實呢依啲咁嘅我哋依啲強國品牌喺香港上市呢就成日面對啲咩情況呢，就係、是、喂做假數啊、老闆走佬啊、又或者講緊話即係多不勝數啊。 大陸做假數係非常正常嘅一件事嚟㗎啦。 我哋喺大陸唔係，我哋喺強國唔係叫做假數嘅。 係啊， 叫做包裝。 係啦、大陸嘅上市公司呢，一般我嘅客户呢是有三盤數的，一盤呢就是俾上呢、這個證監局睇嘅，一盤呢就是俾廠家或者啲下游商上游供應商啦俾佢睇嘅，就會顯示其實明明賣冇賣你咁多嘅，或者專登做少條數嘅。一盤呢就是自己老闆睇嘅，老闆睇嗰條就是真數嘅，其他兩盤全部都是誇大呀假嘅數嚟嘅，即係已經發展到咁。 嗱，即係其實呢都好多啲咁嘅情況，即係大家呢上網其實 search 下老千股呢三隻字呢就你會搵到好多強國喺香港上市嘅企業㗎啦、但係呢，嗱，畢竟我哋強國生還仔都係外國嘅、我成日強調嘅。 所以白旗買咗唔少呢啲。 咁所以呢其實冇你調返轉個角度呢，依家香港嘅股市呢都係靠一啲好強嘅大陸股撐住，其中一隻呢、我就冇買到，我據知後面就持有好多嘅， 就係叫八蚊嗰陣入 嘅，係咯， 我八蚊入 嘅，你八蚊嗰陣時 而家升到250， 你入咗300,000股嘛嗰陣係嘛， 咁就係馬化騰， 係咯， 但騰訊嘅最大股東好似唔係馬化騰。腾讯嘅最大股东好似系唔知中东定印度嘅一间嘅投资公司嚟嘅。 哦，系啊， 系啊，以我所知，可能大家可以咪后去睇下，或者有听众听翻可以睇下。 系啊，即系除咗腾讯以外啦，咁仲有 腾讯系真系好恐怖。 嗰扎咩石油啊，咩石油、 啊？即系中石油啊，或者建即系银行建行啊，保险有中国平保啊。咁、其实呢啲唔系全部一啲系香港嘅中国品牌咯。但系咧，亦都好奇怪一点咧，就以中国人寿啊、中国平安保险为例，我哋喺香港嘅股，即系个市值咁高，咁多人买佢只股票，但系我好少听见人系喂，我系中人寿买股票啊 ，MJ， 喂，我买保险啊，买保险啊，哎，我买保险啊，喂，去平安买啦，有少听见。 我知道好似 MJ 或者我身边嘅朋友咧，MJ 嘅朋友咧都有啲系专登国内落嚟香港买 大把， 专登喺香喺 我好多好多好多超多系啊，其实 AIA 咧即系友邦保险咧，讲下个股。因为 A 佢嗰个业绩嗰个主要推动力咧，就来自头先阿 Vin 你讲呢班人，即系一班喺佢未必信得过内地嘅保险，咁跟住嚟咗香港买保险，咁好多时候就解 AIA 啦，系啦，其中解 AIA， 咁所以某程度上就推高咗佢业绩咁样样啦。 其实嚟到节目嘅尾声啦，最后分零钟时间啦，咁作为一个爱国嘅移民顾问 MJ 啦，强国生还者，爱国嘅生还者阿 Vin 阿伯奇啦，都希望啦，即、就、系、是、我哋嘅祖国啦，可以有一啲嘅品牌系真系可以唔系出国际啊，系打出國際啊！咁其實而家嘅，譬如包括華為啦，華為嘅全球銷售量，雖然好大部分都嚟自國內，但係都已經好似係已經係排到第一。vivo 都好似上得好， 但係小米就死咗啦。 小米係越嚟越唔得。 小米死咗噶啦，咁咧其實我都會覺得係可以即係大家香港嘅聽眾。 都多啲支持強國嘅品牌，例如小米啲充電器啊嗰啲，即係如果假設冇爆咧，係 OK 嘅，係 啦，韓國都爆啦， 係咯，唔係我都 用話齋嘅喎， 唔係外國爆唔緊要，你還有擋， 但唔係喎，佢啲冷氣機啊或者電器咧，有啲牌子，其實而家大家買嘢都係睇牌子嘅，咩譬如好似有啲有幾個牌子都幾好嘅冷氣機， 千祈冇買冷氣機，我揾集請個嘉賓上嚟。佢就系佢系香港 就系爆炸咗。 唔系佢系香港，佢做过冷气机啲代理咁样嘅。 上次你咪话你个妹， 佢做过 强巴子啊， 系啊，佢做过啲即系好多即系，就算强过最大即系最出名嗰几个冷气牌子咧，佢都讲到明，一定唔可以用。 系啦，好多谢百几分享啊， 装饰系 OK 嘅，一定唔可以用。咁啊，好啦，呢集讲咗咁多牌子就差唔多啊。希望啦，买咗大陆嗰啲股票嘅股民啦，祝你好运啦， 赚多啲啊！ 其他大品牌我哋就拭目以待啦，我哋都希望呢品牌希望佢向好嘅，系啦 ，quality 方面向好，咁我哋咪继续支持咯，好似我哋都咁样吓，睇下点啦，我哋下次再讲， 下集见，拜拜。